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万芳收录在1996年所发行的专辑《就值得爱了》里面的《温哥华悲伤也好》。这首歌其实旋律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撩人，特别是一种孤单的思念，对不对？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人去了温哥华，第一次见到大雪，可是却找不到那种初见大雪时的那种兴奋感，只因为身边没有你。后来冬天的温哥华天气放晴了，特别好的天气，可是因为没有你，所以我觉得很冷。是不是一下子这个情绪就往下走了很多？我想把这种情绪往回拉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时的那种兴奋感，只因为身边没有你。后来冬天的温哥华天气放晴了，特别好的天气，可是因为没有你，所以我觉得很冷。是不是一下子这个情绪就往下走了很多？我想把这种情绪往回拉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不是找音乐当中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和感动，我想跟你一起走进这些歌声当中所唱的这些城市。温哥华，我们简单来介绍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三面环山，一面靠海，非常漂亮。可以说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妙之处。冬天你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你可以去它的北部滑雪圣地格拉斯山，体验雪中冲浪的刺激和痛快。而在春天到来的时候，那里阳光和煦，游走在温哥华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夏天的温哥华我觉得要比我们所生活的城市要温和许多，因为那里相对来说要清新舒适。斯坦利公园的绿荫和大草坪会让你觉得特别陶醉，你会觉得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而在秋季，那里就是落叶的季节，街道是泛黄的叶子，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多了一点点凉意。当然那些文艺青年走在那样的街上，你会觉得好像也多了一种纯粹的这种商丘的味道。而秋天的温哥华于我心里，我觉得更适合把所有的心事和工作放下，就是简单的去散心散步。理论上说温哥华和北京季节上是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我刚刚已经提了，就是气温要比咱们这边温和很多，所以有空我建议各位可以去转一转。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加拿大籍歌手席琳迪翁所演唱的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As I look in your eyes,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the truth you make.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 I am more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时间送给你这首歌曲《巴黎放晴，北京下雨》。 热闹的城市里失去了你，的人放双人床翻阅着回忆，我用力拥抱空气，很小心的呼吸，我沿着你的足迹寻爱过的证据，时间透过了缝隙冻结回忆，熟悉的身影，我躺在沙发里看法国电影，红酒里倒映你微笑的眼睛，你那一眼的风景应该会更美丽，害怕你早已忘记，只剩下我自己，夜深人静这一曲，飘着雨，哪里都是你。你在巴黎，而我在北京，思念穿梭季节交替，你的身影脑海里清晰，像隔着一扇玻璃。巴黎放晴，北京下雨， 叫做巴黎放晴，北京下雨。说实话，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好听，而且这个女生唱的也相当精彩。只是在我听到这句歌词，我在后海放下许愿瓶的时候就跳戏了，然后就笑出声了。因为真的 许愿瓶，你在丢下去的时候，你是想它能够带着你的愿望飘到下一个沙滩，遇到有缘人，对不对？可是后海不是海，它好像跟外面的水域不连着的，你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呢？好了，赶紧把思绪拉回来，我们要来说这首歌里所唱的那座城市，法国巴黎。提到巴黎，各位会想到什么？可能去过巴黎的人会立马想起一大串，什么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罗浮宫、巴黎圣母院、塞纳河，还有凡塞尔宫啊，真的好多好多，巴黎真的相当精彩的地方。可是我对巴黎的印象是一种文化左岸，我们最早认识它就是在地理上的一个区域的泛称，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拉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这是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而这条塞纳河由东向西成一个几字形，是穿越了整个巴黎，而巴黎城则是从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发展而来。有人说正是左岸孕育了巴黎。从紧靠着塞纳河左岸的米歇尔大街开始，文化名人和先贤们光顾和聚集过的咖啡馆、酒吧遍布在各个街区。我想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你可能就会坐到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坐过的灯下，或者是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了，想要接下来规划一下巴黎的行程？这个时间我们来听香颂，小野丽莎所演唱的 CC Bone。 C'est si bon de partir n'importe où,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C'est si bon de sortir des motos,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 mon premier.C'était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C'est inouï, sous quel âge, c'est si bon quand je tiens dans mes bras de me dire que tout ça c'est à moi pour de bon c'est si b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Parce que c'est trop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qui bon. 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探索。好天气，去散步；阴雨天，看书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点，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海港城买一些正版的唱片，忘了十月在几号出口的岸边，跟着夜景慢慢的浮现。铜锣湾有许多国际的奥雷，却买不到我廉价的誓言。 誓言， 如果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面，我会不顾一切的危险。是太阳停止我的忧伤，我的温柔却抵不过他的荒唐。我看一看身上受的伤，是你唯一留下的印象。 街上最转角常去的咖啡店，海港城买一些正版的唱片，忘了十月在几号出口的岸边，等着夜景慢慢的浮现。 铜锣湾有许多国际奥雷，却买不到我廉价的。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面，我会不顾一切的危险。 街上最转角常去的咖啡店，海港城买一些正版的唱片，忘了十月在几号出口的岸边，等着夜景慢慢的浮现。 铜锣湾有许多国际的奥雷，却买不到我廉价的誓言。 誓言， 如果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面，我会不顾一切的危险，我会不顾一切的， 我会不顾一切的危险。 那的歌曲是袁惟仁和陈楚生合唱的《香港爱情故事》。提到这首歌还有个故事，我上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上海袁惟仁老师的演唱会上，虽然场地不大，但是每首歌都相当精彩。更让人惊喜的是，陈楚生是老师自费请到现场和他唱歌的。在唱这首歌之前，陈楚生说了这首歌的来龙去脉。他说他和袁惟仁老师是因为当时他参加的比赛快乐男声，有一次在舞台后面，他就看到小胖老师永远是带着他的吉他，尽管非常忙碌，在选秀的间隙他仍然是在拨弄着吉他在进行自己的音乐创作，当时他就非常佩服。 然后他听到他当时哼唱的那个旋律就觉得相当好听，他就壮壮胆跟老师说，老师，将来这首歌要是真的写出来一定留给我唱。有人当时笑笑看着还在比赛比较青涩的陈楚生回答说，加油，我等你。当年稚嫩的比赛选手在今天看已经是被誉为华语歌坛很有唱功的男歌手之一了。小邦老师当时哼唱的旋律就是他后来写成的这首《香港爱情故事》，当然他最后也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将这首歌留给了陈楚生，邀请他一起来唱。是不是有一种被感动的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努力都会梦想成真的。那我为什么会听这首歌，主要是想跟你说说香港。当然我不会说太长，因为我觉得香港现在很多人经常去，可能他的了解程度比我还了解，但是我要跟那些不太去香港的人简单聊聊。我们小的时候都看 TVB 的电视剧，所以对香港的地名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不过于我而言，这些地名可能会更亲切一点，因为我在香港读过书，那里好像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是购物逛街行色匆匆。于我而言还有一份做学生的心情，你想学生什么样心情，放学如果功课不紧张那就是闲逛。对，只要是双休日我就会跟我的同学漫无目的的闲逛，所以我知道香港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哪些小店好吃。只是在事隔毕业了十几年之后，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发现有好多小店都不在了，所以会有一种特别失落的感觉。这种失落的感觉不是那个好吃的东西吃不到，其实现在我们几乎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美食与我们已经不再像小时候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更多的是一种情怀，那种青春岁月找不到记忆点的那种情愫荡然无存的这种遗憾的感觉。那在这个时间，我既然说到香港，就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冬天去会感觉很舒服，当地人会觉得冷，可是我不过就会觉得很舒服，感觉很棒。另外好像打折季也是在年底冬天的时候，所以建议各位还是冬天去转一转。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慧娴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广东话歌曲《千千阙歌》。 情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央，年流傻泪，期望可听出坚强，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好事只装在个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书包，可使我更一想、啊、因你今晚共我

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走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小东路走九遍，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距离我上一次去台湾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来听陈绮贞所演唱的《九份的咖啡店》。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嬉笑不眠，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份的咖啡店，这里的街道有点改变，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望着朦胧的海岸线，是否还能回到从前，昨日的春，今天的事情想你，而你也早已不是你，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去面无表情， 想问你也问问自己，是否还会记得从前，昨日的单纯，今天的事情，想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味，怀念着往日的坚持和现在你我的改变。 这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沙滩》，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惠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尽情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